唯有珍惜才能爱得更久点。点歌吧，我会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来满足你的要求。下面这首歌叫做想把我唱给你听，是一首老歌了，但是在如沐春风的夜晚，好多人会想起它。 我唱给你听，趁现在年少如花，花儿静静的开吧，装点你的岁月，我的枝桠， 谁能够代替你呢？趁年轻紧紧的爱吧， 最最亲爱的人啊，路途遥远，我们在一起吧。 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，我们应该有快乐的晴朗的时光，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？岁月是值得怀念的，留恋的，害羞的红色， 谁能够代替你呢？趁年轻紧紧的爱吧， 超级美好的歌曲，想把我唱给你听，要送给今天过生日的小雨姑娘，生日快乐。刘英奥朋友呢，想为你点播一首歌曲，他说你是他的知音，但是那首歌今天晚上没有在直播间，我希望下面这首歌你同样也喜欢，因为生在春天，春暖花开，一切都是欣欣然充满希望的，所以要送给你这首春暖花开。 你的秋一滴水，我愿意倾起一片海， 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，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。如果你要一个微笑，我敞开火热的胸怀。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，我陪你走到心中喷发的爱。风儿吹来，是我和天空的对白，微弱的声音，唱出我最深 严寒，经历过动荡，终于因为你迎来了人生的春暖花开。其实无论在哪一个年龄段当中，我们要做的就是都活出勇气来，在我们该有的那种年纪里做我们最想做的事情。所以会在年长之后无限怀念年少的自己。这首歌你曾是少年，今天晚上呢也要送给过30岁生日的周小林朋友，生日快乐，希望你永远都有少年心。 咖啡杯子的旁边，电话讯号的里面，独我一个的面前，无知思念的中间，热闹人群转身离别的留恋，急忙掩住的耳畔，流着眼泪的心田。 我记得你的模样，你曾是个少年，你有深潭的眼眸，你有固执的臂弯。我也记得你的誓言，

少年，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，谁又会想到他们现在喊我女王。你哈哈笑的样子倒是一点没变，时间走了谁还在等呢？这杯咖啡忘了加糖，真不是我那么伤感，世界太 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期望的好合好散里，总是会有一方会觉得很难过伤心。但是经过了时间，如果真的可以转换成这样的一种想到对方，想到曾经，都会觉得还是美好的，有过回忆还是好的，然后祝福他继续能以一种舒服的姿态在彼此的生命中，这真的很好。这首歌随着春天的到来，点播次数越来越多，因为春风十里不如你。 二环路的里边想抓你，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，我说所有的酒在鼓楼的夜色中，为你唱花香自来，